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22章，淡定。一顿饭吃得不欢而散，袁子峰本就不想在这儿再待下去了，索性顺势就离开了。他依然气不过，于是把桌上的东西都往地上稀里哗啦砸了个碎，起身欲走。玻璃瓶的渣子不慎飞入李琴说的小腿肚，他倒吸了一口冷气，眉头皱起来。袁子峰扭头要去看李琴说的伤口，却不想厉雨锦已经握住他的脚腕放在自己的腿上，顺势掀开了裤腿。李琴说伤的不是特别严重，只是从小腿肚上滑过去，再加上他外面还套着长裤，所以只是滑出了一道血痕。但即便如此，那道血痕在他白皙几近透明的腿肚子上仍旧显得是格外突兀刺眼。李雨锦的脸色一下沉下来了，他碰了碰李琴叔的小腿肚子，沉声问道， 疼吗？ 没事儿，不疼。 其实李琴叔挺疼的，他是个很怕疼的人，打个针都要做很久的心理建设，一点点的小伤口都不敢喷酒精，等他自然愈合。可眼下这种情况，他哪敢说一个疼字，他若是说出来，铁定爆发一场世界大战。李琴叔虽然没说疼，厉雨锦的脸色却还是变了，一把揪住袁子峰的小手臂，将他往后推去， 连句抱歉都不会说。 眼前这一幕突然和十年前的夏天重合了，彼时他一头撞在李琴叔的身上，也是一个道歉都没有，相反李琴叔还安慰他，当起了和事佬了。十年过去了，袁子峰也没什么长进，嘴巴就跟被人给缝上了似的，冷着脸不说话。 行了阿姐，你跟个小孩子计较些什么呀，你们叔侄俩。阿姐， 李琴叔的眼神突然瞪大了，因为刚刚看上去还非常冷静的李雨锦突然抬起手，眼看着拳头就要落在袁子峰的身上去了。李琴叔心里一跳，以平生最快的速度往前面一冲，挡着了袁子峰的前面。李雨锦的拳头硬生生地收住了，脸色难看至极。 阿锦， 李琴叔低声喊他一句。李雨锦深吸了一口气，将怒气压下去，这才懂。 袁子峰，你最好给我记清楚，站在你眼前的是你的长辈。 长辈？ 袁子峰眼神一冷，一字一顿道， 李雨锦，你还真是想多了，我从没拿你当过我长辈，我甚至没拿你当过我的家人。 他抬起头，眼神恶狠狠地盯着李雨锦，活像是一头被激怒的幼狼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， 我的家人只有我父母和爷爷。 李雨锦看着他，太阳穴微微地抽搐着。袁子峰虽然没动手，但他的眼神落在李雨锦的身上时却显得森然至极。李琴叔皱着眉，不由地开口喊了他一声， 子峰，你没事吧？ 没事。 袁子峰默然地收回了视线，将书包往身上一扔，大步阔乏地往外走。 你爱认谁外甥，就去认谁当外甥，恕不奉陪。 被外面的冷风一吹，袁子峰只觉得自己的脑子立马就清醒。他蹲在街边抽了根烟，马路上车水马龙的，引擎的声音在耳边远远近近的，车身在眼前拉出一条又一条极长的幻影。他这时候才觉得后悔了，刚才怎么不畅畅快快地跟厉玉金打一架，报这么多年的仇呢？不过再一想，他也不一定打得过厉玉金啊，说不定是自己被诓走，然后他在李琴书面前丢脸。哎，袁子峰脑子里乱糟糟地琢磨了半晌，越想越觉得一口气憋在嗓子眼儿，怎么都缓不过来。他起了身，干脆给谢廖东去了个电话，叫人出来一起开黑。谢廖东家里平日没什么，就他一个人和保姆住着，三五个毛头小子一合计，干脆往他家跑吧。一楼的客厅门口摆放着大堆的鞋，保姆把饮料送上来就回自己房间了，剩他们几个瞎折腾。谢廖东开了电脑，一干人等围在一起进队，袁子峰做队长，带着众人一通的乱杀，所向披靡，最终大获全胜。谢廖东一把搂住他，一顿疯狂的口水亲吻。 嘿，老大你可真牛！ 袁哥把我战绩给我拉回来了，要不咱再来几把？ 哎，再来几把呗，袁哥，把我战绩拉高点，我去勾搭妹子容易些。 袁子峰被这群人吵得头疼，他刚刚在游戏一阵的发泄，还没把怒火发出去，这里又有人开始烧火了，脸色一下子就沉下了。其他人都不敢说话了，独独谢廖东瞅他一眼问道， 老大，你今儿晚上心情不咋地啊，怎么自闭了？你不跟那谁一起吃饭的吗？吃个饭还能把情绪吃消极了？ 滚！袁子峰一脚踹在谢老东身上，卫生间在哪呢？我冲个澡。他身上还有学校夜市大排档的味道，闻得让人头疼。谢廖东领着袁子峰上楼，等到袁子峰进去开始洗澡了，他才开口问道， 哎，老大，你是不是跟那谁又吵起来了？ 水声哗啦啦直往下坠，袁子峰没说话。 哎呀，我就想不通了，这么多年你怎么不干脆直接告诉他，他蒙在鼓里什么都不知道，倒是心安理得，可是你呢？ 闭嘴！袁子峰抬起手撸了一把自己头发，脸色难看的几乎要爆炸了。他闭上双眼，任由冰冷的水流从脑袋顶上一路浇下来，脑子里突然浮现出很久以前的场景，清晰无比。他有超忆症的情况，是半点没跟李琴书说谎的，即便过去了几十年了，曾经的每一个片段他都能记得一清二楚了，包括他四岁那年父母背对着他一步一步往门外走时的场景。他们走得越来越快，袁子峰完全赶不上，他狠狠地摔在地上哭着，他们都没有回头。袁子峰觉得有什么东西像是要冲出自己的胸口往下坠了，可他死死地拉住自己，不让自己坠入万丈悬崖之中。 哎，老大，你听到了吗？ 谢廖东的声音猛地闯入了耳中。袁子峰睁开了眼睛，微发红的眼眶盯着门口，下意识地反问， 什么？ 我说，我看厉雨景挺喜欢李琴书的，反正你也觉得李琴书不差，干脆你追求李琴书试试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靠，你他妈让我当小三儿了？ 谢廖东像是被呛住了，咳嗽了好几声才道：“ 我绝对没那种想法，我也就随便一提，只是觉得你如果追上了李琴书，李雨锦恐怕会被气死吧？他不是那种自己的东西绝对不能被觊觎的性格吗？正好你找不到机会报复他。” 谢廖东说到这里叹了口气，似乎自己也觉得这计划不可行，于是道：“ 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我都说些什么呢？说的就跟李琴书多好追似的。我看啊，他爱李雨锦，李雨锦爱他可多得多了。” 袁子峰没说话，他脑子里一直回荡着谢廖东的那句话：“ 你追求李琴书试试。” 他意识到自己真的有点心动了，兜头淋下的凉水让袁子峰心里有点发闷，他猛地一甩头将凉水关掉，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脸，随手扯了条干净的帕子放在脑袋上胡乱地搓了两把。袁子峰在心里骂自己两句：“ 追个屁，人俩还谈着呢，我要是去追去就成明目张胆的小三儿了，可歇着吧。” 袁子峰开了门，狠瞪谢廖东一眼：“傻叉。”袁子峰骂了这一句就没声了。晚上袁子峰就睡在谢廖东家里，实在是不想回去跟李雨锦面对面，更何况李雨锦和李琴书小别胜新婚的，鬼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限制级场面。袁子峰睡床，谢廖东睡沙发，都12点了，这人还在那儿亮着屏幕玩手机。袁子峰翻了个身问道：“ 嘛呢？”“ 嗯？”“哎，聊天呢，追小姑娘。” 袁子峰刚要嘲讽他两句，自个儿的手机响了，翻起来一看，上面显示着李琴书的名字。“ 哦，刚你洗澡的时候手机响了，我看是李琴书的就没帮你接，后来忘了告诉你了。” 袁子峰真想把谢廖东给毁尸灭迹了，他清了清嗓子接通电话，李琴书的声音响起来：“ 哎，子峰，你在哪里啊？” 没等袁子峰回答，他又道：“ 这么晚了还不回家，我很担心啊。” 袁子峰只觉得自己这心脏猛地一跳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，紧接着迅速跳动起来，小鹿都快在他身体里撞死了。“ 我在谢廖东家呢，今天睡他家。”“ 那就好，你这孩子怎么也不知道打电话告诉我一声，害得我担心死了。”“ 下次知道了。”“ 行，那你们早点休息啊，明天还考试呢。晚安。” 袁子峰吸了口气，也飞快地道了句晚安，挂断电话。他将手机往旁边一扔，脑袋埋入枕头里，手指不小心碰到自己的脸，这才发现这脸有点发烫。袁子峰被自己给雷到了。 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